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出了检察长的办公室，他看着上面的签名，心情有点复杂。其实这个名字不是人人都有胆量签的。处长和陈瑞无疑是站在台面上充当揭发一切的人，但其实在后面依然有很多人为此做了很多的努力。从他被调到高检，接到唐大庆的案子，这一路下来，检察长肯定做了不少的工作，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抬头看一眼走廊窗户外的赤阳高照，他微微眯起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总有人说尽人事听天命，不求结果但求问心无愧，但是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无疑不是一个良心所安的过程，他要的是一个结果，一个对所有人所有民众都有所交代的结果。拿着卷宗的手稍微用了几分力，新建朝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他这个汇报进行了差不多一上午，早上九点开始的，回到办公室已经是11点多了。一推开门发觉复制不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已经打好的午饭。扬了一下眉，他放下了卷宗，打开了饭盒，菜色差不多都是他习惯吃的，旁边还温了一碗汤。只是个刹那，他觉得刚才在检察长办公室里所积累的那份压力慢慢的卸了下去。坐下慢慢吃着饭，心健玩味的一直看着门口。过了一会儿才感到有人推门，然后熟悉的人抱着一叠的文件走进来，接近他的旁边把东西放下了，再抬头看他。 报告完了？ 新建笑了笑点头。 完了。 检察长怎么说？ 没说什么，就是让我们办案的时候注意方法。 哦。 复制点了一下头，然后把东西整理好放在桌子旁边，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渴死。 他拿着卷宗去复印了，结果复印室人还挺多，他赶时间就在那干脆排队等了一会儿。新建一直维持着打量的姿势，看着复制喝完水然后随手擦了一下，眼底的神采一遍再遍，最后感慨地摇了下头。 我发觉跟你在一个办公室里压力还挺大的。 喝水的人回头看了他一眼。 什么意思啊？ 会忍不住做一些不太适合被人看见的事儿。 他这话说得太坦然了，以至于复制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反应过来也不知道接什么，复制只能挑了一下眉，索性不回答。新建心情倒是很不错，也不在乎他的沉默以对。 以前没发现你穿西装其实挺好看的，显得腿长。 过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 不过其实不穿更好看一点。 一直强迫自己非礼勿听的复制到这句终于有点忍不了了，他把视线从电脑上移开，对上新建调侃揶揄的表情，语气里满是无奈。 哎，你是不是被检察长训出毛病了？正常讲话会不会啊？ 我说真的。 新建一边吃着饭一边强调自己严肃的态度。 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我就一直想把你压在沙发上算了，可惜每个办公室都有监控。 庆幸的是有视像但是没有声音，所以他说话说得毫无顾忌。说到底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看不够人的感觉，明明跟复制相处了这么久，对方的一切也算是了若指掌了，但是这种感觉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越来越强烈的。有时候光看着复制在家里收拾东西他也想笑，一点根据都没有。按照李磊的话说，大概就是智商有退化的趋势。以前哪怕是熬了整夜，第二天依然是没有任何痕迹的上班干活，现在半宿不睡就希望有人能往书房送杯茶什么的。人果然是容易有惰性的，很多习惯一旦形成了自然就会融入身体当中密不可分。复制看着新建半天找不到词来回他，到最后只能皱了一下眉。 我说你以前真的是值得吗？ 半年前这个人还是满口娶老婆结婚生孩子的伟大畅想，心间耸了下肩。 这个问题无法追溯了，显然这个无底深渊我是爬不上来了。 你继续贫，我干活。 懒得在这种话题上继续纠缠，傅志摇了摇头，重新开始工作。他要把处长那个案子的所有资料整合成书面，然后一些相关的文书证明都要扫描进资料库里。新建又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满意地下了一个结论。 你在害羞？ 他对面的傅志随手把手边的橡皮往对面一丢，懒懒地解释了一句。 手滑。 新建只是笑。提讯季兰之前，新建和傅志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对于现在来说，季兰的立场明显要比处长敏感多了。即便是符合程序的正常讯问，竟然也是几次才批下来。他看起来的状态还算镇定，看见新建和傅志的时候，先是沉默了一段时间，然后叹了口气。 问吧。 见他的态度这么合作，新建也就懒得兜圈子了，开门见山。 当年唐大庆的案子，你们竟然发现了疑点，为什么没在最后的卷宗里进行整理？ 季兰皱了下眉。 所谓的疑点说的是什么？ 死者根本就不是郭槐，关于死者的取样违背了鉴定程序，你在审查报告里并没有提及。 死者不是郭槐这个推测是没有证据作为依据的。当初唐大庆的案子，我拿到的资料跟你们现在所能找到的资料完全一样，相关的鉴定文书很齐全，我是按照正常的程序报审上庭。 那关于跟冯玉莲的关系，你有什么解释？ 新建的态度很沉稳，并没有被季兰打乱。对方似乎也早料到了他会问这个问题，只是很随意地笑了笑。 冯玉莲是我侄女介绍给我认识的，她当时想买一套房子，正好选择了冯玉莲的公司。我也是后来接触的过程中才想起冯玉莲跟郭槐的关系。至于那栋房子，产权虽然是写的我的名字，当时的付款人却是我侄女，这一点你们可以去查证，我只是挂个产权人的名字。 季兰的经济情况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一点庄一伟之前查过，但是他口中的这个侄女却有着很深的背景。 当年唐大庆的案子结束没多久，你购买了一套房子，常威则是有一笔无法解释清楚的意外收入，来源全部都是冯玉莲。那你知道常威和冯玉莲的关系吗？ 不知道。 季兰的态度很坚决。 常威跟冯玉莲是什么关系我完全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唐大庆的询问笔录是存在问题的。后来你们来找我，我重新把这个案子调出来，才发觉有些问题。 就是说，在唐大庆这个案件当中，关于证据的销毁伪造都与你无关。 是。 那为什么常威口口声声说当时是你直接指使他用非法取证的办法拿到了郭槐的 DNA 样本，然后交给鉴定所进行的鉴定，甚至修改了鉴定书上的最终结果，直接影响了判决？ 新建翻开了常威的供词。 根据常威的口供，冯玉莲与你认识在先，是通过你的关系介绍才让他跟冯玉莲有所牵扯。之后冯玉莲暗示他，只要唐大庆承认自己杀人，他就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回报，并且告诉他这个案子当中是有合作对象的。而当时所谓的合作对象说的就是你。 既然听到这番话，脸色下意识地僵了一下，但是很快他抬起头。 常威这么说只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他在得到唐大庆口供上所采取的所有行为我都不知情。预审提交给我的口供与唐大庆后来在提讯时候的供词是相符合的，对于我来说这个案子并无确实的疑点。 你侄女的公司在3年前与蔡路合作办公司，你知道吗？ 这次提问的是傅志，既然没立即回答，只是看了他一眼， 他拿出了一份证明文件亮给季兰看。 这份是那家公司的营业执照，上面的法人是你的丈夫。你明知道冯玉莲和郭淮的关系，家人继续与之保持这种生意往来，你不觉得有问题吗？